白毅看了看安宗的手，眼角一跳，又抬头看了看不算很远的山顶。 我背你上去。 安宗睁开眼睛，估计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所以看东西很模糊，摇了摇头，声音有些沙哑。 你爬上去吧，背着我，你根本上不去啊。 白毅不再多说，松开安宗那只完好的手，探过身子，又一把抓过那只皮开肉绽的手。安宗疼得一个机灵，下意识拉住了白毅。 靠，你要抓也别抓我受伤的手啊。 你没抛下我，认为我就会吗？要么两个人一块掉下去，要么两个人一起上去。 安宗没有说话，也说不动了，只有认命的点点头，把那只手也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不经意间往下看了看。那些东西有了他的血后，发疯一样的爬，哪里还像是人啊，完全像是三头巨大的白色壁虎，已经疯狂了，眼睛发出红光，嘴巴里吐出了绿黑色的液体，恶心的要命。白毅见他扶稳了，一手托着他，只靠另一只手往上爬，一点点的爬。说实话，安宗已经到了意识快要涣散的地步，只是撑着最后的力气放在抓着白毅的手上。如果手一放，不用说摔死，也得被下面那些东西给砍了。风吹在耳畔，听起来已经变得朦胧了。他看不清楚白毅的脸，感觉血差不多快流干了，浑身都冰冷的要命。只有白毅身上的热量让他感觉自己还有口气，还没有死。想要开口说话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出声，眼泪涌了出来。安宗估计自己撑不了多久了，白毅侧过脸看了看他，皱皱眉头，快没有力气的他艰难地开口说了句： 撑住。 安宗无意识地点了点头，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撑下去。最后一点路，白毅几乎是挪上去的，而安宗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奇迹。水妹因为山顶的东西无法靠近，即使他们发疯一样的往上爬，但依然比他们还要缓慢。上了山顶，安宗终于有一种着地的感觉。白毅躺在自己身边，两只手也磨破了皮，他一有力气便马上扯下围巾帮安宗把流血的手包住。白毅拍拍他的脸： 小儿，我们到山顶了，你撑下去啊。 此时因为失血过多，安宗口渴的要命，无意识的念叨着要喝水。过了一会儿，似乎真的有什么东西贴上了安宗干裂的唇，他本能地伸出舌头舔了舔，唇上的东西似乎僵硬了一瞬，然后有一股温热的水缓缓注入他的口中。真是救命的水呀，安宗本能地吞下去一口，随后又有水不停地送到嘴里。有了水入喉，他慢慢恢复了意识，但睁开眼时却傻眼了。他还想着水怎么来的，原来是白毅把血放在嘴里融化了再渡给他喝。 妈的，怎么就狗血到这份上了，感情我们真是来演八点档的。 当白毅又一次碰到他嘴巴的时候，安宗马上推开他，还没咽下去的一口水立马呛进气管里。他边咳边用手颤抖地指着白毅，又指了指地上的血。白毅见他活了过来，也恢复成平时的神态，满不正经地说： 放心，我上面的血没用，用了中间的，干净很。还我好心喂你，你怎么咬我舌头了？ 安宗好不容易缓过气来，狠狠瞪他一眼，沙哑地回他道： 真是对不住了。 心里却说这个不是重点，不过想想重点说了大家都尴尬，还是当没这回事儿吧。安宗晕头晕脑的想站起来，忘记了手上受伤，一撑地马上疼得倒吸口凉气，晃了晃又坐下，这才反应过来现在是个什么处境。下面还有三个东西在，而他不知要怎么做才能脱身。白毅倒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 安宗询问地抬头看他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只示意他看看四周。四下里看看，发现这里是山的最高点，空荡荡的一小片平地，但在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土坟一样拱起的石块，上面摆着一个盒子，铜制的盒子，和自己梦里的一模一样。风刮得像镰刀一样，卷起地上细碎的雪沫，迷了人的眼。安宗揉揉眼睛再看过去，的确是和梦里一样的盒子。白毅一身狼狈地扶起瘫坐在地上的安宗，慢慢地向盒子靠近。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 白毅没看他，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。 这就是可以救我们命的东西，先皇币，也是我们要祭祀的。 为什么这里要放这个东西？你认识这玩意儿？ 白毅这次回了头，他擦擦额头上的汗。 你忘记我和你说过这里是聚阴地吗？这样的地方也的确养得出下面三个怪物，但也能困住他们。这是为什么？肯定是这里有镇得住的东西。界兽火给的诗中最后一句就是北尊龙源镇心皇。 看得出他也很累了，说了这些话后就有些颤抖，吸了几口气他才继续说。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，以玉作六气，以理天地四方，以苍壁理天，以黄丛理地，以清规理东，以赤章理南，以白虎理西，以黄壁理北。他们其实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属性，天为日，地为月，东为苍龙，南为朱雀，西为白虎，北为玄武。北方正是万鬼之归宿，所以代表北方的玄武便有镇魂引归的责任，而代表他的理气先皇自然就成了镇万鬼魂魄之玉。 你的意思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走当护身符？ 安宗听得似是而非，然后诧异地看着那个听起来很了不起的盒子。 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估计不下百年，如果动了，那些阴气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。而且这个东西不能拿走，否则这里就完蛋了。但是可以对付下面那三个怪物。 感情还是要冒险。 安宗一听，咬牙看了看盒子说， 我来取玉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力气逃了，横竖是个死，我来拿。 白毅看着他，说实话安宗不太好意思，不过想想刚才那种情况，大概也只有那个办法才能取水救人。他咬了咬嘴唇，不再去想那些，往前跨一步就准备去开盒子。白毅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淡淡地笑道， 还是我来吧。 安宗摇摇头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里面的东西对自己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，而且现在不是你推我就的时候，难道今天狗血的还不够多吗？安宗一怔，推开白毅的手，身体本来就站不稳，往前一扑就压在了盒子上。此时山腰的那些东西居然也爬上了山顶，看得出他们的确成精了。先看出脑袋的是那个女鬼，她浑身都是黑绿色的液体，臭不可闻，肿得像块发过头的年糕，慢慢蠕动着爬上来。然后安宗看见她背后居然长出两个男人的脑袋，或许这个女鬼是吸收了她的两个同伴才爬到了山顶。她显得极其暴躁，眼睛通红，张开的嘴里是两排密密麻麻细小尖利的牙齿，完全可以把他们的骨头咬断。安宗看到此景，顿时浑身一凛，他知道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于是根本不等白毅阻止，迅速从身下掏出盒子。盒子上的锁早就锈掉了，安宗用手臂夹紧盒子，然后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硬掰盖子。怪物看到安宗要打开盒子，马上狂叫着冲向他。白毅这时也看得见那女鬼了，或许有先皇币在这里，他施不了幻术。白毅迅速挡住女鬼，从衣领里拉出一个安宗从没见过的锦囊，然后一把将他拽下，倾倒出一小撮粉末，扬手就朝女鬼撒过去。